暖风取暖，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，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，远离煤气中毒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由于扩散条件得不到有效的改善，今天本市仍然维持中度到重度霾，能见度继续转差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中度到重度霾，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，北转南风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局地有扬沙，南转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吗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阿兰达尔很快派兵围住了忽必烈的王府。董文炳神色慌张地进来报道， 大王不好了，他们派兵把大王府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了。 忽必烈闻听大吃一惊，站起来问道， 谁？ 董文炳说， 大王在这儿谁敢这样，您还不明白吗？ 忽必烈大步往外走，董文炳想拦，忽必烈威严地大喊让开，董文炳只好闪开，忽必烈是疾步走了出去。院门口，阿兰达尔的兵们引弓搭箭拦住忽必烈。董文炳厉声问道， 你们知道这位是谁吗？ 阿兰达尔拨开士兵走向前施礼道，在下阿兰达尔，给大王请安。忽必烈冷冷地说， 是你啊，你这一出是干什么的？ 阿兰达尔答道，我为四大王效命，一切按四大王的敕命行事，只是履行臣下的职责而已，请大王宽谅。忽必烈闻听愤怒地说， 阿兰达尔，你自先寒开始就以种种卑鄙手段离间我们骨肉兄弟，长生天是不会饶恕你的。 阿兰达尔冷笑道，大王，骨肉血亲别人是离间不了的。忽必烈闻听厉声说道， 你去叫阿里布格来见我。 说罢回身走到屋里。索尔忽和塔尼听说此事大吃一惊，慌忙命侍女搀扶着去见自己的儿子。索尔胡和塔尼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忽必烈府中大院，阿兰达尔大惊，赶紧跪在路旁。索尔胡和塔尼走过来骂道， 你这个畜生啊。 阿里布哥匆匆走过来，一脚踢翻阿兰达尔， 命令道：还不快撤围！ 忽必烈也从里面走出来跪下， 孩儿不孝，惊动母亲了。 索尔忽和塔尼命令把车赶过来，御手赶过一辆四轮带井盖的车，停在一边。 索尔忽和塔尼右手拉着忽必烈，左手拉住阿里布哥的手上车。 忽必烈、阿里布哥把母亲扶上车，然后一左一右坐在母亲的身旁，马车走了。 索尔忽和塔尼的马车徐徐来到哈拉和林的草原之上，在不远处有一个石堆，马车来到了石堆旁。 索尔忽和塔尼命令停车， 忽必烈和阿里布哥把母亲搀扶下来。 索尔忽和塔尼用拐杖指着石堆说：你们看，这就是你们俩小的时候被群狼围咬的地方。我对石头记住了这个地方。阿里布哥，你更小，那是你哥哥忽必烈用身体护住你，是他把你从狼嘴里夺回来的。为了你，忽必烈的脚被狼咬伤了，至今都没好。 忽必烈、阿里布哥双双跪在母亲的膝下。 哈拉和林城外的草原上，索尔忽和塔尼坐在椅子上，忽必烈向东跪着，阿里布哥向西跪着，二人面对面跪在母亲的面前。 忽必烈的身后五六步处站着何丹、董文炳，身着铠甲，再往后是排列整齐的军马，刀剑林立，气势凶大。而在阿里布哥身后五六步处，则站着阿兰达尔、班都、阿速台、玉龙达师、西里吉等。再往后，同样是排列整齐的军马，气势更加强大。 索尔忽和塔尼表情痛苦地说：你们俩终于还是要刀兵相见了。但是不要在我面前动刀。忽必烈，你回你的漠南当汉帝皇帝，阿里布哥，你就在草原上当大汗。我们在大西边不也有四个汗国呢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们野祖大汗当年不也封了东道西道诸王吗？你们俩为什么不可以？ 忽必烈说：母亲，孩儿听您的，我马上回漠南去。 阿里布哥说：母亲，我也听您的，我留在韩城草原上侍奉在您身边。 索尔忽和塔尼说：忽必烈，你走吧。 忽必烈给母亲叩头，阿里布哥给母亲叩头，二人站起互相施礼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忽必烈回到开平府中，左右有何丹、塔查尔、刘秉忠、姚叔、连西县、董文炳、赵弼、窦默等几十名大将。塔查尔先站起来向忽必烈跪下道： 大王，东道诸王之中现在以我为长，我以东道诸王长者身份拥戴您为大蒙古汗国大汗，求您早登大位。 何丹也跪下说：大王兄，我是西道诸王孙之长， 我以西道诸王孙长者名义推举您为大蒙古汗国大汗。真金、芒格喇、纳木罕弟兄三个和刘秉忠、姚叔、连西县窦默、赵弼等也齐齐地跪在前面。刘秉忠说，大王，我以寇六丁之灵法得知，龙飞之时已到，叩求大王早登大宝。姚叔等人也是齐声说道，求大王早登大宝。忽必烈说，众位请起，我依你们，择日祭天祭祖登大汗位。刘秉忠和姚叔回到刘秉忠的府里，姚叔说，哎呀，大王登汗位终于圆了我等几十年的梦啊。刘秉忠也高兴地说，蒙古汗国入驻中原，忽必烈当大汗是中原官吏和百姓的福祉啊。我想劝大汗改国号，取年号，逐步与中原各朝一致的朝制、朝历、朝规，这样则更为有利呀。姚叔劝道，哎，不可操之过急，如今以蒙汉二元体制更为稳妥，先取年号，看大汗的态度再改国号，一步步来。有道是，欲速则不达，过犹不及，浪子不必着急。刘秉忠沉思片刻，点点头说，你认为取什么年号为宜？姚叔想了想说，中统。刘秉忠赞道，好，易经里就有此中统，中华开统，中华一统，均含深意啊。姚叔说，大汗大宝在阿里不哥大王手里，还需给大汗刻制新的大宝，哦，还有大汗衮服、后妃服饰等等，百官制服都要有新气象才是啊。韩国幅员辽阔，前无古人，官制不必拘泥于旧制，需适应韩国的情形才是。刘秉忠说，对，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官制啊。这样，我先拟出一个草制来，让大汗定夺。二人商量已定，次日刘秉忠和姚叔去拜见忽必烈。刘秉忠说，自汉武帝以来，三国、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辽、金，连南蛮大理都取年号，以便朝纲礼仪大事祭祀，这是皇朝帝业必不可少的，请大汗采纳。忽必烈思索半晌说，自祖汗以来从无年号，我登大位便取年号，恐怕……姚叔说，大汗取年号对朝制治国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而且历朝取年号时以吉祥语祝国运昌盛不衰，而且还可以因时因势而更变，请大汗纳之。忽必烈说，我知道你们的用意深远，我也知道大蒙古汗国入主中原应该走怎样的路子，走怎样的国体政略，你们不必担心，我可不会让你们牵着鼻子走。自祖汗以来，如果没有南北浑一一统战略， 也不会有几十年在中原经略之功。至于取什么年号，你们替我想着吧。我还要和其他尊王们通通气，我怕他们一时还想不通。刘秉忠说，大汗圣明，微臣就以大汗理想之中的南北浑一一统的意念来拟选一个年号，如何？忽必烈说，嗯，可以。过了数日，忽必烈召集真金、芒格喇、纳木罕、何丹、塔察尔等十几位宗王和巴特尔、兀良合台等勋旧大臣，缓缓地说，自祖汗以来经略中原几十年，如今除了南宋以外，汉地盖为我大蒙古汗国所有。中原王朝自汉武帝以来便取年号，以便纪年纪世，也昭示武德文功。所以刘秉忠等人建议取年号，我召集你们来，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。众人互相瞅瞅，都不言语。真金说，傅汗，我看取年号有利于韩国对中原的治理和统治，是向万国昭示漠南广大土地尽在韩国治下，万民心归。连辽金都取年号，我们大韩国如果不取年号，被人依然看作是蛮荒未开呀。忽必烈闻听不禁叫好道，好，真金说得好，想得比我全。塔察尔劝阻道，大汗，祖汗可是没取年号啊，这岂不是破了祖汗的规矩吗？我怕东西道诸王不同意，引起变乱呢。何丹也从旁阻止。忽必烈说，那祖汗时期还没有灭大理大金呢，但是祖汗屡屡教诲我们，随其俗，柔其人，在中原就是以汉法治汉地。汉法之中取年号是个国制，连这国制我们都不随，怎么叫随其俗呢？至于东西道诸王中，你们二人最有影响，把我的想法由你们二人向他们说明，我这是按祖汗的圣训做事。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众人都说听大汗旨意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开平草原上，忽必烈与刘秉忠二人并肩走着。刘秉忠问，大汗，年号一事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忽必烈反问道，你想取什么年号？刘秉忠答，中统。中统是中华开统和一统之意，大汗是万族之汗，是一统天下的大汗，取中统年号最为贴切，而且意义深远呢。忽必烈问，这是出自周易？刘秉忠说，大汗圣明，是出自周易。忽必烈赞道，嗯，取得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我再跟他们说。忽必烈回宫又征求了真金的意见，真金也称赞说，中统这个年号好。次日，忽必烈召集群臣，命刘秉忠宣读年号和朝制、行政、百官设置。刘秉忠站起来，拿出一张纸，大声宣读道， 大蒙古汗国从此取年号为中统，本年为中统元年，意为中华开统之意，天下归一也。韩国幅员辽阔，万族肤色、习俗、宗教、语言等等各异。大韩行政治理韩国，需要有整套的机构。大韩圣义治行政、军事、官制如下：设中书省，总领韩国诸要事，节制各路行省，统百官万民庶务。设御史台，勘察百官。设枢密院，总领韩国兵备军务。设宣政院，领全国事教和吐蕃事务。以中原为核心，全国设十路，路设行省，行御史台。开平为上都，燕京为中都。开平上都大殿命为万安殿，燕京中都大殿为大明殿。读完，忽必烈说：文武百官都听着。命真金为中书省右丞相，统领中书省诸事。命巴特尔刘秉忠为中书省右丞相，姚书史天泽为中书省左丞相，塔查尔为御史台御史大夫，何丹为枢密院士，兀良合台董文炳为枢密副使，连西县赵弼为中书省平章政事，各路行省另命官员。望中书百官恪尽职守，为韩国效命。百官跪下齐声说道：大韩圣明，谢大韩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上都开平郊外的一座山上，忽必烈与文武百官在此处游览。忽必烈手指着远山近水说：当年刘先生为我选这金莲川草原为祥瑞之地，你们看，真是个虎踞龙盘之地呀。刘秉忠说：大汗，如今真正登龙域，天龙如今腾飞了。众臣也都大声说道：大汗，天龙腾飞了。忽必烈说：各位爱卿，如果没有像你们这些贤臣良将百折不挠、励精图治、血染战袍、命丧刀剑，哪有今日的万千奇象啊。韩国的文治武功都归功于你们。昨夜我草制了一首七律，今日念给大家听：石英少景至蓝峰，不但积攀叶翠荣，花色映霞祥彩混，炉烟浮雾瑞光重，雨沾琼干沿边竹，风袭琴声岭际松，静插玉毫沾礼罢，回城仙驾玉苍龙。听罢，刘秉忠、姚叔带头齐呼道：好诗，好诗啊，此乃绝代帝王气象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。